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九十集，林建威撑着下巴坐在沙发里，呆呆看着墙上摇晃的彩色光点。良久，他叹一口气，叹气声微小低弱，淹没在 KTV 的背景乐中。三天后，滨京回到绅士，云建威的雅思课还没开课。这几天他和胡文泽他们满是玩，很快就把绅士玩遍。下周胡文泽打算带女朋友在国内转转，小白想在临出发前体验一把绅士的酒吧。云建威打听一圈，就打听到一家有打碟和驻唱乐队、评价不错的大酒吧。晚上11点，酒吧里陆陆续续开始进人。今晚有个小有名气的乐队来表演，云建威提前领着人进来占了个座。乔治喜欢喝啤酒，云建威便让服务生先上来三大扎鲜啤，他自己不喝酒，点了杯气泡饮料。戴子英拿出手机到处合影，拍了好多张，埋头发朋友圈和 ins。 乐队上台后，几个人又一起进舞池蹦迪。云建威好久没有放飞自我了，混在人群里跟着乐队又唱又跳。今晚舞池里有许多乐队的粉丝，粉丝挺疯狂，不一会儿就有人在人群里开香槟满天甩。胡文泽被甩了一头香槟，怒吼道： 谁呀？缺不缺德？ 云建威跑去拿纸，冰晶没和他们一起闹，坐在沙发上边喝酒边玩手机，顺便帮他们看包。云建威走过去拿自己包，冰晶说： 你哥给你打电话了。 云建威不解，突然打电话干什么？接着冰晶又说： 你哥给大英也打电话了，我接了，他问你什么时候回家。 云建威愣了下，心想齐峰放假没回家吗？他疑惑问： 他怎么知道我在外面？ 可能看到大英的朋友圈吧。 云建威坐下来看手机，点进戴子英的朋友圈，戴子英发了个九宫格照片，里头有他们一群人，桌上的酒，舞池里狂欢的人群，而且这条朋友圈底下竟然还开了个坐标。云建威无语翻看手机，两个齐峰的未接来电，他就不想打回去。冰晶好奇问他： 你哥还管你在外面玩？你都多大了？ 在他眼里，我永远都是他长不大的弟弟。 云建威说出这句话，烦躁地挠挠头发，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扎啤酒，给自己倒了一杯。 你不回电话？ 不回。 云建威的心情又开始郁闷，他喝下半杯酒，顿了顿，干脆一口气全喝完，把杯子往桌上一放，又起来去蹦迪了。冰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拿过戴子英的手机解锁看看，齐峰没能联系上云建威，转而联系上了戴子英。 子英，很抱歉打扰你，请问你们现在还在蓝色酒吧吗？ 在，微微喝了酒，跳舞去了。 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 半夜两点，一行人终于从酒吧出来。云建威玩出一身汗，胡文泽和戴子英几个还喝多了。戴子英吵着要去长江里游泳，胡文泽之前又是喝酒又是蹦迪，这会儿反应上来，开始扒着垃圾桶吐。云建威不得不和小白一起把胡文泽拽着，生怕他栽进垃圾桶里。接着小白忽然叫起来： 嘿，有个大帅哥走过来了。 云建威回过头，就看见齐峰高大的身影穿过夜色中无人的街道朝他走来。那一刻，云建威简直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。齐峰等了多久？从他打电话到现在至少过了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他就一直什么都不说的等在门口。云建威简直要疯了，他哥到底在想什么？ 戴子莹认出齐峰，朝他90度鞠躬。 阿峰哥，学霸哥哥，你好你好，好久不见，你是我的偶像。哎， 冰清把戴子莹拽一边去了，胡文泽也暂时清醒过来，疑惑看着齐峰，又看看云剑威。 峰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齐峰看着云剑威回答胡文泽。 晚上不安全，我送你们回去。 胡文泽忙挥手。 不用，这么多人有什么不安全？小白，帮忙叫辆出租车。 齐峰又对云剑威说。 微微，我送你回去。 云剑威终于开口。 不用。 或许是他的表情太生硬，齐峰愣在了原地。胡文泽看一眼他的脸色，人不歪了，胃不翻滚了，老老实实闭嘴站好。一群人都看着他俩，齐峰还是不走，坚持道： 我送你到花园路小区就走。 我说了不用。 云建威突然发起了脾气。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？我说不用你接我，让你别管我，再拒绝你，你懂不懂？ 戴子莹也吓得瞬间站直，望着他俩。小白站在一旁捂着嘴，左右看看。这或许是自长大以后，云建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齐峰发火。齐峰显然懵了，不知所措站在原地。云建威感觉自己的心脏里简直有一团无名火要爆出来，火星烧掉了他这阵子以来所有的理智和忍耐。他真的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压抑，强颜欢笑，为了体贴他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哥哥，把所有的失望和委屈咽下，想把一切都安然的一笔带过，想好好的结束他漫长的暗恋，让这份记忆随风淡去，不要埋进他的心里。人群散去的空旷街道，酒吧与商店的广告灯牌兀自闪烁。齐峰呼吸愈深，只茫然重复：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微微。 云建威此时快恨死了齐峰，他强忍怒火，冷冷开口道： 你回去， 我陪你回去好不好？你喝酒了，我送你上楼，然后我就…… 我还需要你送？ 我缺人送我回家？你懂不懂什么叫保持距离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啊？做十几年好哥哥做上瘾了是吧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是不是还想叫你哥？你问过我吗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，齐峰？ 那一声齐峰如无形的闷雷砰然砸下，砸得所有人心头一震。齐峰脸色煞白，石像一般杵在地上，垂在身侧的手几乎发起抖来。胡文泽彻底酒醒，转身把人抱着后退，抬手摸上云建威冰冷没有温度的脸。 别哭了， 胡文泽低声说，他的手心不知何时已浸满了泪水。